刚暖，

了今天当时那一天，感情荒凉，恩义尽了，天心需与我掌舵，感情荒凉，恩义尽了，天心需与我掌舵。 都听见